方伟你好啊， 系陈燕平你好。 先讲一讲咧，而家天气先，就系而家温度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81%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展望啦，咁啊，听日咧都系会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系会介乎16到20度嘅。咁另外咧，展望咧星期六嘅部分时间咧系会有阳光，而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朝早咧就系天气清凉嘅。嗱，关伟，其实呢几日咧嗰个嘅新增嘅疫情嘅个案嘅数字咧，都令人相当之关注啦。因为即系寻日嚟讲咧，嗰个嘅确诊个案咧就过咗成千宗。咁但系其实今日个数字咧都唔可以叫做乐观啊，因为咧有986宗嘅阳性嘅个案，当中一宗系输入啦。另外咧系初阳嘅个案咧，亦都有成800宗。 我自己个感觉觉得系。你正话讲嗰个话颇为严重，我觉得系对我嚟讲，起码好似都几恐怖吓。所以近呢几日咧，我自己都真系宅男啦，做咗即系你喺屋企唔敢出街，就算去买嘢咧，都可能喺夜晚食完饭9点10点少人少嘅时候，先敢去嗰啲超市买少少嘢翻屋企，即系唔系好敢。走出去个出边啲大街大巷行。 政府同埋医管局啦、卫生防护中心啦，都系呼吁咧市民要减少社交活动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睇啦，由于即系个案咁多啦，咁所以咧就出现咗一啲咧就未能够好快地入到院嘅个案啦。而实际上咧，譬如我哋睇翻啦，而家个医管局咧嗰个嘅内科嘅病床咧嗰个使用率啦，我睇紧嘅咧就系、是。截到即系比较新嘅数字嘅，系截到去咧呢个2月9日为止咧嘅数据嘅。嗱，咁根据咧嗰个数字咧，其实咧就系比较多嘅医院咧，佢嗰个内科病床嘅使用率咧，都已经咧系去到即系80%多90%噶啦。咁当中咧有7间咧系超过咗100%，联合医院嘅使用率咧更加系讲紧系119%嘅。嗱，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亦都有人咧就话等几日咧都等唔到入院。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分流啊？呢啲嘅确诊嘅人士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系唔系都系一个时候要考虑咧系居家治疗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嘅。孔凡毅你好。 系 孔教授， 系孔凡毅，不如我哋先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即系最近一啲数字走势好嘛吓？因为咧即系而家嗰个嘅数据咧，其实都系反映紧前7日嘅数字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系而家收紧嘅社交距离措施咧，要见到结果咧，都要睇到喺下个礼拜之后。咁但系我哋见到而家每一日咧嘅个案咧，其实都系即系非常之多嘅宗数咧系飙升。其实你哋如果做出嚟嗰个模型咧，大概预计可能跟住嚟讲个走势会系点样咧？有一啲就预计可能会甚至去到即系成25万人确诊添，成个第五波嘅新冠疫情，你自己嘅推算系点啊？ 我本身就唔系一个即系所谓系社会医学嘅专家啦。咁我本身一个临床嘅医生，同埋一个传染病科医生。咁我谂嗱咁样睇啦。我相信咧，随住嗰个嘅而家政府嘅譬如系一啲嘅感染控制嘅措施啊，包括系嗰个社交距离啊，包括系而家嗰个嘅譬如讲紧系疫苗接种啊，同埋追踪加埋嗰个嘅确诊嗰个嘅即系诊断嗰个嘅一啲嘅措施做咗之后咧，我相信系会见效嘅。咁好似你都咁讲啦。我哋可能都要到下个星期先至见到嗰个数字会开始回落。咁我相信呢几日嚟紧呢几日有机会咧，都系维持喺大约1000宗咁上下嘅确诊个案。咁个关键在于咧就系、是、反而唔系嗰个即系、就是、最终我哋有几多人确诊，而系我哋要加快嗰个嘅turnover， 即系嗰个床，即、就、系、是、病床嘅使用率，同埋咧嗰个病床系要留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即系讲紧系，譬如系长者啊，尤其是冇打疫苗嘅长者啊，同埋一啲系有长期病患， 而又有機會有併發症的人士去使用呢啲病床。咁隨住嗰個竹篙灣嘅隔離型係轉為一個係俾一啲輕症嘅病人去即係所謂隔離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因為嗰個其實有3500個房啦，咁如果你話係將一啲嘅譬如係夫婦啊，或者係一啲講緊係佢係父子或者係一個家庭擺埋一齊咧，其實可以有機會去用到大概係6000到7000人嘅可以。 嗯。 咁我想隨住嗰個嘅隔離型嘅開始作為一個即係俾確診病人去用咧，而我哋嗰個嘅喺政府醫院嘅一啲嘅隔離措施係再快啲，譬如講緊係已經而家將已經用嗰、那個即係、就是、出院嗰個嘅限制嗰、那個 criteria 係宽松咗啦，即系讲紧系只要有三个嘅 CT 值系大过33，又或者系两个阴性嘅样本咧，你就可以系即系可以系翻屋企啦，即系可以 discharge。咁跟住你就有一个所谓嘅自我嘅检测一段两个星期。咁随住呢啲咁样嘅措施去令到嗰个病床系可以快啲 turnover 嘅话咧，我相信系可以好快系收翻一啲確診嘅人士，咁另一可以做咧就係當然係嗰啲嘅我哋出院嗰個條件係更加寬鬆啦，即係講緊係可能都唔需要三個樣本，可能兩個嘅 CT 值大過33，咁因為大過33基本上嗰個病毒已經係即係死咗噶啦，即係做唔到嘅，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安全嘅做法嚟。 但系嗰个病毒量咧，除咗33系代表个病毒死咗啦，其实应唔应该要考虑咧？系譬如去到CT 值即系30，即系个病毒量低咧，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出院嘅条件啊。 呢个就系讲紧呢样嘢啦吓，呢个CT 值大过33，我相信如果系太宽松，亦都唔得嘅。即系如果你话讲系CT 值大过25，就为之低咧，咁样其实就唔得嘅，因为你始终系有个传染嘅风险。如果你话那個 CT 值是低到這樣，即個病毒量都是相對高，那你給他回家，那也有機會是傳染給即是家人，那又或者他因為他不是一個所謂再不是加他檢測，而是加即是自我的檢測，那這件事我相信就要 CT 值33以上兩個樣本，那就為之穩妥。 咁除咗係令到即係嗰個病床呢快啲騰空啦，咁另外就係咪可以冇咁多人入院呢？我哋其實要去到幾時呀，要去考慮呢，我哋係咪俾一啲冇病徵甚至係輕症病徵嘅人士呢，可以做到一個居家嘅診治，又或者佢哋可以係去一啲嘅附近嘅政府診所呢攞返一啲即係相對應嘅，譬如係一啲嘅止痛藥呀，或者其他嘅藥呀，去到處理治療呢，係乜嘢情況之下你觉得是可以行这个这样的方法呢？ 这个方法就是再下一步了，就是讲紧话是我们已经用尽了我们所有的隔离的措施了，就是包括是尤其是讲竹篙湾的隔离营，我们都不可以装得了所有的确诊人士了，那我们其实就要考虑是居家隔离，或者居家就是确诊者居家隔离。那确诊者居家隔离呢个目的其实就主要是腾空翻所有嘅隔离措施，尤其是系即系公立医院嘅病床咧，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即系尤其是长者或者系一啲即系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咁但系有个风险喺度嘅，因为个风险就系始终你居家隔离嘅话，即系讲紧系你系确诊，咁你系又带有嗰个病毒，咁你有个风险就系佢会嗰、那个病毒咧系会有机会傳俾佢嘅屋企人啦，同埋亦都係有機會咧，係傳俾你嘅鄰居，因為個垂直傳播都係有可能發生。咁所以可能呢一個措施咧，係即係最後嘅辦法嚟噶啦。即、就、係、是、當我哋已經用盡曬我哋所有嘅即係隔離嘅措施，咁呢、這個可能你就要可能 restrict 到係一班即係講緊係已經接種咗兩劑疫苗嘅人士去使用啦。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呢，他那个的CT 值是会比较高的，即是换句话说个病毒量是会比较低，而且他那个转阴的时间是会比较快，那也会比较安全，那所以可能呢，如果真的要行到这一步的话呢，就会只是给一些即是已经接种了两剂 完成咗個疫苗接種，或者講緊可能係三劑打埋嗰、那個即係 booster 嘅人士咧，就會係比較穩妥。 但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個竹篙灣嘅使用指標咧，去決定我哋幾時去行下一步啊？因為如果等佢滿社之後，我哋先至行下一步咧，其實就冇乜轉身嘅餘地。會唔會我哋需要定個指標？當我哋見到竹篙灣可能係用到，譬如係六成五或者係七成嘅時候，我哋就應該要啟動呢一個嘅居家診治嘅呢個機制咧？ 我諗呢個係睇翻嗱幾樣嘢啦，睇翻嗰個病床嘅即係。使用量，即係個 turnover 啦，即係講緊係亞博館同埋其他嘅，譬如 ICC 同埋講緊係我哋嘅所有嘅醫院，佢嗰、那個出院嘅情況，因為我相信我哋如果嗰個出院嗰個條件係再寬鬆少少咧，其實亦都可以有多啲嘅病床出嚟嘅。咁當你係有嗰個 turnover 快咗咧，咁亦都可能要使用竹篙灣嘅。病床的機會都會少了。咁第二樣嘢咧，亦都要睇翻即係嚟緊確診嘅情況啦。即係如果我哋見到哦，原來已經開始回落啦，咁可能咧就嗰個病床會比較充裕啊。咁當然啦，我哋都要即係計劃定，如果真係唔得啦，講緊可能係七成，講緊係就係竹篙灣已經係個使用量去到七成嘅話，而我哋其他嘅隔離措施，即係可能其他嘅隔離營都已經係。用埋啦，都已經係冇曬床啦。咁嘅時候，即係可能去到全部講緊係去到七成嘅話咧，即係講竹篙灣或者其他隔離營，咁你就可能就要計劃定下一步就係可能要俾一啲已經接種咗疫苗而有即係確診嘅人士咧，係去喺家居隔離。 系，但系孔教授有而家有啲确诊者咧，佢哋仍然喺屋企嗰度等紧入院嘅。咁呢啲人如果佢一嚟留喺个社会嗰度，或者留喺佢自己屋企嗰度咧，佢都有机会将佢个病毒散播俾佢自己家人，或者好似我哋讲啲邻居啊咁。呢啲问题点可以尽快解决到咧？ 呢啲我谂真系讲紧而家即系竹篙湾一开咗咧，其实就只要系那個病床一有咧，其實呢啲一啲已經即係所謂呢啲病人係積壓咗一段時間喺屋等緊係去入住呢個隔離營嘅人士咧，其實可以好快入到去嗰個嘅隔離營啊，或者入咗去醫院。我相信嚟緊呢一兩日就會追翻嘅，因為之前係嗰個數字跳升得太快咧，反而嗰個即係安排。是做不到，反而不是个床未有，而是反而个安排那里出了问题。那我相信随着那个即病床和那个竹篙湾开了之后呢，其实就这一些情况会改善很快。 好快近日亦都有一个讨论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实施一些叫做全城禁足，又或者是叫做封城的措施，就是缩减了市面，尽量是压缩市面的人流。你自己又怎样去评议这些的即是讨论呢？ 我想比较困难，因为始终香港是一个即是国际城市，如果你真的禁足呢，有很多即是实际的问题都要处理。即係包括係講緊係老人家或者係一啲長者嘅，譬如佢嘅膳食嘅安排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實際上比較實際啲，或者佢可能要有其他問題，佢要睇病啊攞藥嗰啲嘅問題要配合得到，咁呢個係比較困難。反而我覺得係可能譬如一啲社交措施更加再可以收緊啲啦，包括譬如。真係全部嘅食肆係禁堂食啦，全部係要係即係要係攞走嚇。咁又或者係即係有一啲嘅，譬如講緊交通上，你將嗰個疫苗嘅護照係擴展到去連交通即係公共交通工具都要用嘅，都要做嘅。咁反而呢一啲嘅措施可能係會行先嚇，如果都唔得先定。去到真係要禁足，但係呢樣嘢其實好多實際嘅問題咧，係可能係真係處理唔到。 另外我最后亦都想请教咧，你认为咧，即系私家嘅医生咧，佢哋对于处理一啲 Omicron 而有病症比较轻微嘅患者上面咧，有冇办法系可以即系分流到俾佢哋，等佢哋都帮下手咁样？因为私家医生佢哋就似乎疑虑都几大，觉得佢哋啲诊所咧又唔系好大啊，亦都冇抗病毒药啊等等。你嘅意见又系点咧？ 啊，嗱，呢个只系随住嗰个嘅情况去改变嘅，相信吓。因为如果你话其实如果你当譬如 Omicron 当系一个即系普通嘅流感咁样去做法咧，咁当然系即系私家嘅医生系可以一定可以帮到手。咁我谂而家反而系都唔出奇嘅，因为可能有一啲初确嘅人士咧，轻微嘅病征咧，其实都有机会系喺即系一啲私家诊所或者私家医院度出现嘅。咁我相信会越嚟越多呢啲个案，咁尤其是好多可能会个做法就係用一个快速测试剂去做一个嘅确诊啦。咁如果真係我相信有几样嘢可以帮到手，就係譬如私家医生可以做一啲即係帮手做一啲初确嘅步骤啊。咁当然佢亦都要有多，佢本身亦都有足够嘅即係装备去应付呢啲病，包括佢讲緊係譬如N95 嘅口罩啊，一个嘅或者係一个嘅讲緊係面罩啊，或者眼呢啲，咁即係呢啲嘅 PPE 啊，咁呢啲嘅配套去帮佢係保护到佢自己啦。咁呢、這个同埋佢嘅譬如佢嘅其他医护人员啊、护士啊咁样。咁另外真係如果佢係最紧要做到，就係如果初确之后咁、那个安排点样做呢、即係佢有一个办法呢，係可以将呢啲嘅初确嘅病人呢係分流去譬如如果係轻症嘅，可能直接可以有办法分流到去竹篙湾。咁呢个就一定可以帮到嗰个嘅即係减轻譬如呢一类嘅人士、可能最后要急症室，咁变咗呢就其实真係好即係令到急症室压力好大，同埋你见到都好多病人其实可能长者都喺啲帐幕嗰度等啦、咁呢啲其实就係、真係唔係咁好。反而可以有办法直接系将病人系转介去去医院，或者直接转介去竹篙湾，咁呢个就会系我相信喺即私家医生可以帮到手呢方面。 好啊，多谢晒你，孔凡毅教授，唔该晒。吓，孔凡毅咧系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嘅临床教授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啦。咁啊，关于刚才啊，孔教授其实都讲咗几样嘢啦。第一就系、是、即系关于咧几时先至要采取一个嘅居家嘅治疗咧、其实最主要都要睇我哋嗰个病床嘅使用率啦，同埋即系竹篙湾嘅设施嘅使用率啦。咁、另外咧，佢亦都觉得即系如果讲话即系封城喺香港咧，或者禁全城禁足咧喺香港有。好多實際嘅困難都反而可能要考慮咧，用一啲更加嚴厲嘅即係社交距離嘅限制嘅措施啦。咁另外亦都有講到咧，就係即係私家醫生啊，係可以點樣去幫手去分擔今次疫情嘅問題嘅。咁亦都講到咧，譬如檢測嘅問題嘅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嗱，講到檢測嘅問題，連日嚟我哋都見到啦，唔少嘅檢測中心檢測站啊，都大排長龍嘅，有啲人咧等成即係四五個鐘頭。先至做到嘅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嘅，黄利宝你好， 你好， 系请问你哋自己负责嘅检测站咧？你哋观察到个人龙情况系点样啊？排几耐到啊？ 好一个钟左右啦，有啲系个几钟，要睇地区啦，有啲地区就会好啲嘅， 系，即系你哋做嗰度就你哋做嗰几个区都可能系排得嘅人系少啲。 唔係㗎，你譬嗱，其實睇嗱，其實咁樣嘅，因為唔可以講邊個站，因為嗱，你睇每一個站佢佔地可以擺到有幾多個採樣嘅位置嘅 booth 咧都唔一樣，但係嗰一區譬如佢可能好細，只可以擺到五個採樣點嘅啫，五個採樣 booth， 但係如果個區嘅需求好大，自然嗰條人龍就會好長，要等好耐咯。譬如我哋有啲地方，我哋可以擺到十個 booth 嘅，咁相對你排嘅時間咪短啲咯。咁要好視乎嗰個地方係擺到幾多個 booth 啦，同埋嗰個地區嘅需求幾大。譬如好似我講緊，我哋喺黃大仙廣場，咁我哋一日講緊做緊7000，但你話係咪好耐咧？都係個零鐘啦，因為我哋嗰度擺咗13個 booth 喺度。 係即係同嗰個規模都有關啦。我想問你哋咁多個站咧，有冇用一個派籌嘅設施去處理啊？ sorry 听唔到 有冇用一个派筹嘅方法咧去处理啊？ 我哋今日上次喺爱丁堡广场上叫 set up 咯，咁都要啲时间去适应，因为嗰、那个你都要我哋要去学下点用啦，跟住嗰啲市民亦都要知道点用啦，因为佢有扫 QR code 啊，又需要有啲 apps 啊咁样。 嗯，系啊，因为我刚才听到啊，徐德义副局长咧，佢都话即系亦都会嚟紧咧，会有成十部机咧系俾唔同派筹机啊，吓，即系俾唔同嘅检测嘅地点啦，咁样。咁其实你哋即系派咗落嚟啦，咁啱啱喺中区嗰度使用啦，即系暂时都未知道到底嗰个使用状况系咪顺畅，系咪啊？ 系未知道，因为都要夹嘅。其实嗱。其实派咗筹，你话系咪真系？如果系一个好多人去排队嘅地方咧，系咪真系可以缩短咧？嗱，其实你攞咗筹，如果好多个人都去攞咗筹，其实翻嚟嗰条队都会喺翻度，只不过有一条叫做派咗筹嘅队，一条就叫做 walk in 嘅队。咁如果你派嘅筹多，其实你一样翻嚟系点啊？ 但系派咗筹应该唔使排咁耐，系咪啊？ 唔系，因为譬如我假设我有五个位喺度，好啦，咁我系咪派入三个有筹嘅，就入两个冇筹，定系点分咧？因为你会都 create 咗有啲 conflict， 咁 walk in 喺度排紧嘅人，哇，佢一入嚟你就俾佢，咁我排咗一个钟咯，咁其实会有一啲嘅争拗会出咗嚟咯。 所以你哋感觉即系派筹呢个都唔系一个理想嘅解决排队方法啦。 在某些地區人少，我想都仲可能得。你其實你去睇下你去餐廳嗌即係撳飛食飯一樣啫嘛。咁如果好多人適用嘅一早撳曬啲飛，但佢又唔 show up 嘅，你有時都係咁，我等緊103，而家派到嗌到第60個位，但原來中間有40個人冇 show up 嘅，原來你好快到都得嘅喎。咁你又即係你變咗有好多問題咯。 係 啊，另外有啲消息話咧，就其實喺網上都睇到噶啦，就係有啲人就攞籌之後咧，走去賣俾人啦，又幾廿蚊、100蚊都有咁。呢種情況，你哋覺得點樣可以杜絕到咧？ 冇得杜絕嘅喎， 冇得杜絕啊！ 除非你話跟咗個手機 lock 咗喺個 app 度嘅啫。 係， 但如果你用咁嘅模式，咁你有啲嗰啲長者佢哋又未必用得到。所以其實有啲我哋如果你控制人流控制得好，我覺得有冇張籌唔大分別咯，暫時喺度。 對於長者咧，你哋有冇得可以加設關愛隊啊？ 有 嘅， 有 一啲譬如行動不便啊、推輪椅，我哋通常就會俾佢有個 fast track 喺側邊入咗去咯。 其實整體而言咧，你覺得除咗你哋營辦商之外啦，政府方面有啲乜嘢可以幫到咧？喺個人流管理上面係可以做得好啲，唔使大家等咁耐嘅咧。 嗱，其實正CSB 即係叫做公務員 事務局， 佢哋都開始mobilize 一啲公務員嚟幫手嘅。其實我哋今日有啲站咧，佢都擺咗4-5個同事落嚟幫手做個人潮管制咯。咁呢個係好嘅，特別如果個龍太長，其實喺 within 我哋個鬆，我哋可以 take care 到咯。但係好似我哋黃大仙去排到小巴站斜佬上咗上面停車場，我哋基本上係已經做唔到啊。咁如果有政府去派啲人員幫手控制個排隊，係好事嚟嘅。 最主要是嗰个人流管制检测能力，仲有冇得再加强啊？你头先话，譬如黄大仙，你一日做7000咁样，仲有冇得加强啊？ 嗱，黄大仙好尽嘅啦，7000其实我哋已经系 overtime 晒噶啦，因为你13个 booth 做7000其实好多嘅。 咁所以嗰度都好尽噶啦，你觉得即系而家检测能力 加前面，你都要后面承受得到噶嘛？即系你要个实验室做到咁多样本先得噶嘛？ 好啊，多谢晒你，黄利宝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拜拜，拜拜。黄利宝咧系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嘅主任嚟嘅。嗱，18-7231啦，或者我哋一阵间咧先听一节6点前嘅交通消息，然之后咧稍晏咧自由峰会继续同大家倾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盈辉台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龙尾系接近马嘉烈医院。重复一次啊，就呈祥道观塘方向近盈辉台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咗，龙尾接近马嘉烈医院。咁反方向啦，去荃湾都系车多缓慢噶，龙尾近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 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近映月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深澳平道秀晴楼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平安66.7升个二，建设银行6.16跌一仙。五大升幅股份：中国游戏控股、天宏文创、澳门丽骏、澳全思维控股、星柏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华泰瑞银、中国上城、ITE Holdings、高科桥、大洋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94，日元115.8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8，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港金系报17,030，比上日收市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1.2美元，卖出价1833.1美元。港汇指数95.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中快线封闭咗噶，一大挤塞，龙尾接近祖尧村。重复一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快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就封闭咗啦，挤塞嘅龙尾排到近祖尧村。咁而家反方向去荃湾啦，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噶，龙尾近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比较多车，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深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挤塞，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喺钻石山嘅龙盘街有行人天桥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封闭咗噶。另外喺屯门嘅浩运街有道路工程，去浩洋街方向嘅部分浩运街系封闭咗，而龙门路嘅车辆系不能够左转入浩运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英文嘅句式。如果我一早知道呢件事，咁我就唔会点点点啦，或者咁我就会点点点啦。咁我英文点样讲呢？我哋用个 tense 咧，我哋前面嗰 part 咧就系 past perfect tense。譬如我话，如果我一早知道咧，我会话 if I had known it。Okay, if I'd known it, if I 跟住 apostrophe D 就得噶啦。If I'd known it before, for example, if I'd known it before 就系咧，如果我早知道呢件事，但系我系的确咧系冇知道呢件事，后面我就会用 I w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or I wouldn't have done something. Okay, if I'd known it before, I wouldn't have done it. 俾个例句大家。如果我一早知道萝卜糕同芋头糕是咁肥咁高卡路里呢，我就唔会食咁多啦，我就会话 If I'd known it before, I wouldn't have eaten so much of it. I wouldn't have eaten so much. Okay? 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安心出行这个流动应用程式有一个打针的记录，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萧永恒 现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一端安心出行自动显示买疫苗的通行证。但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拿住个纸本，或者甚至用其他工具去确认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当然我们是完全有一个的尊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时间来到傍晚的六点四十一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关伟刚才我们都讲了，就是跟专家谈过，究竟香港在什么情况之下就需要考虑一些病症是轻的人士可能要留在家里做居家治疗。最主要其实都要看回现在我们的病床和一些相关的措施，那个的相关的设施，它那个的用率到底是怎样啦，咁样。咁同埋呢，如果真係要做一啲居家治疗呢，主要都係要讲緊一啲係譬如年纪轻啊，或者佢有病征即係唔严重呢嗰啲嘅人士呢先至会核实嘅。 比较高啲嗰啲 啦。係啦，即係总之佢嗰个嘅病状唔係严重嗰啲嘅人士啦。咁另外呢，当然大家就关注到近来呀嗰个嘅检测能力问题啦。譬如我哋头先同其中一个嘅检测营办商啊，香港分子检测嗰度呢黄利宝倾过。咁去到覺得其實而家嗰個檢測能力都幾盡㗎喇咁樣。咁但係喺唔同嘅區份呢都有一啲即係排隊排長龍嘅狀況啦。雖然呢就係有一啲嘅檢測商呢佢哋用咗派籌嘅方法呢去處理啦。咁但係派籌呢亦都牽涉到背後嘅一啲嘅人流嘅管制啦，同埋呢係牽涉到即係嗰個流程嘅處理㗎。咁同埋亦都話網上呢有一啲係炒籌啊，或者係甚至係假籌咁樣嘅情況。咁你自己睇到嘅情况又系点样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啊，陈小姐喺度。陈小姐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陈小姐。 今早咧就喺葵涌运动场，咁个服务提供者系骏领嘅，咁要排队位咧就系喺等候揿嗰个派筹嗰、那个。时间啦，咁因为咧入到运动场先至可以去到个机器嗰度，由工作人员问你有几多位而去揿个飞俾你嘅，咁所以喺之前就一定要排队，咁排都排咗两个小时先至进入咗运动场嘅范围，去有工作人员问你几多位，然之后就揿飞俾你，咁然之后咧攞咗飞之后，咁就可以自由活动啦，因为喺运动场范围啦，有部分人咧。就会问翻工作人员这个 number 要等几耐先到，咁佢哋都会话预计大概几多小时就到你啦。咁有部分人呢好似我咁呢我就离开咗。因为呢 如果我哋手機咧有掃 QR code 嗰、那個裝置嘅話咧，掃一掃嗰個手上面嗰個二維碼，佢就會顯示而家係邊個 number 至邊個 number 就可以去檢測。 嗯。 咁所以其實同佢講嘅預計個半小時翻翻去嗰個位置咧係準嘅。 嗯。 系啦，咁如果公公婆婆或者有啲人士佢唔识扫 QR code 咧，现场都会有广播嘅话，而家至系几多号至几多号咧，就可以排队去个检测区嗰度，由检测区去攞樽仔至到入去个帐幕里边咧，大概半小时就得噶啦。不过我就谂紧，如果喺攞飞仔嗰个期间系出现人龙嘅话咧，会唔会更进一步系？佢預先編定啲飛仔出嚟啦，然之後就由某一個距離開始由人手派，咁變咗唔使大家排隊入去等嗰個機器，而等機器出飛咯，而係反而佢哋預先印咗啲飛出嚟先，跟住就人手一路排落去，咁佢咪可以疏散咗啲人群，唔使聚集喺天橋咯。因為今日就好彩冇落雨。但是如果落雨呢，那個露天位呢其實都唔方便嘅，尤其是老弱啊、傷殘啊嗰啲喺度排隊。 嗯， 你嘅意思即係話唔使排嗰個一鐘頭隊就可以攞到嗰啲籌，係咪咁嘅意思啊？ 唔係，今日排隊攞籌就排咗兩個鐘。 哦，兩個鐘添啊？嗯， 係啊， 排隊攞籌都兩個鐘。 是在運動場出面打圈嘅啦。係啦，咁但係攞咗籌之後，其實就。跟住嗰啲就好好㗎啦，因為你可以數曲知道大概咩時間返返去嗰個帳幕嗰度攞樽同埋嗰個做檢測囉。所以我就諗緊會唔會更有一個系統啲嘅方法喺排隊等攞籌呢個期間，再有冇啲步驟可以再優化，而係將嗰啲人唔好積聚喺嗰個排嗰條長龍嗰度，等佢哋可以早啲疏散囉。 陈小姐，你嗰个系属于冇预约嘅一啲流动嘅检测站嚟噶嘛？系咪？ 冇预约嘅，系啦。 好，咁啊，另外我想问你，观察到现场咧，譬如长者有冇关爱队嗰啲啊？ 有嘅，因为当时咧就见到有长者用特快通道入咗去嘅，系啦，有嘅。 好多谢晒你啊，陈小姐，唔该晒。咁啊，陈小姐就讲咗，即系佢使用啊一个有派筹服务嘅检测嘅地方咧嘅经验啦。咁其实都系需要排嘅，不过个排嘅地方咧就变咗你系喺攞筹嗰阵时就唔系咧入去等检测。咁如果纵观佢嘅经验咧，就排到攞筹两个钟，咁跟住入到去做检测咧，大概半个小时，即系两个半小时。可能都应该会缩减到部分嘅排队时间嘅，关伟。 但系其实你攞咗嗰张飞之后咧，可能你都要等或者一个钟头或者半个钟头先至入到去做检测噶。 但系个好处就系你可以行开啊嘛， 咁系嗰段时间可以行开。 系啦，即系某程度上等于你即系我举个例，譬如你而家去公立医院咧睇完佢嗰个嘅即系你复诊啦，睇完门诊啦，你攞药嘅时候咧，同样要等好耐，但系你都系可以攞住个筹号咧去 知道 即系等一段时间咧，先至再翻去嘅，咁都有一个便利啊吓。咁啊，18231，周小姐有咩睇法？周小姐， 周小姐， 周小姐你好， 喂， 系周小姐你好，系到你啊，请发言啦。 我唔系周小姐，我方小姐， 方小姐， 唔好意思，请讲啊，唔紧要。 就咁啊，寻日咧，我奶奶咧就喺远崇山嗰度咧，佢有脚痛咧，排咗排咗，佢都算早啦，即系几乎两个钟头啦。咁啊，其实咧就而家啲病方唔系咁多有丑号派啦，咁又话。驚啊！係啲人炒籌，點解咧？係籌號寫翻個身份證，因為其實咧，你哋政府可以多啲資源咧，就網上又有，即係譬如即係你話排咗排攞籌到兩個鐘，咁其實可以咧，即係揾一個地方係專係整派籌，即刻寫身份證。咁炒籌啲人點炒咧？佢點知人哋咩身份證咧？ 係 咪？ 即係你意思到時係對身份證先至可以俾佢用嗰個籌？ 係 啊， 即 係 實名制 嚇、啊。炒籌咯，係咪啊？咁就譬如咁唔使，即係你去係即係嚟講啲老人家好辛苦嘅，真係咁樣你排隊發。 系， 即系优化下咧。而家越嚟越多人要检测，其实系好辛苦嘅。老人家又寻日都冇啊， 冇啲關愛隊去爬咗好辛苦嘅，幾乎兩個鐘咁樣咯。 好，清晰，多謝曬你嘅意見啦嚇，阿方小姐，唔該嚇。咁啊，頭先阿方小姐講嗰個咧，都可能或者係一個辦法嚟嘅。咁但係亦都某程度上都牽涉到其他嘅一啲私人問題啦嚇，因為通常我哋係而家做檢測咧，係入到去你真係登記嗰度，你先至需要出示嗰個嘅身份證噶嘛，係啦嚇。咁所以依度又係另一個點樣去保護個人資料嘅問題咯。彭小姐你好，彭小姐， 係你好啊，我想講下馬鞍山咧， 係 馬鞍山， 因為即係兩樣嘢啦，檢測嗰個情況啦，同埋咧政府要人哋檢測幾多次咧，我就覺得即係好參差咯。我哋要檢測五次，咁我同事咧就遲我幾日，咁佢好彩啲啦，檢測兩次，有啲係檢測三次。咁因為我哋要翻工咧，檢測好論盡咯。咁檢測嘅過程咧，就我哋要排隊啦。越早去咧，越排得耐，因為我哋嗰個係越遲嘅人開，十點先開。佢咧就就係第一、第二日咧，我係三四五六嚇，呢四日連續檢測，跟住就尋日。咁頭嗰兩日咧，檢測咧都係要排長龍噶啦。咁就有啲淡熱嘅。跟住咧，嗰幾次咧係冇探熱，唔知點解啦。第二就係咧排都排咗好耐，佢又冇醜，我唔明白點解佢見到咁嘅情況咧都唔整醜咯。即係我哋企得好慘，即係老人家係有條隊，但係都要排啊。同埋呢排天氣都涼，即係都涼啦。我第一日咧仲有少少雨添。咁我唔知咧，佢見到咁樣都唔去改善咯。 唔係因為佢亦都剛才徐德義局長、副局長咧，亦都話咧，其實陸續會有十部嘅派手機咧，係派落去呢啲嘅檢測嘅地點嘅。咁可能啱啱你嗰個檢測嘅地點冇啦。不過我反而想問啊，其實你之前咧有冇上網去查過到底嗰個檢測中心咧係幾點開始服務㗎？ 我係唔知道有得查，咁但係咧後來人哋話翻聽嘅時候咧。佢话已经 book 满晒啦，即系个宣传唔够咯，同埋我屋企人咧，即系我另外屋企我妈嗰边啦，佢话佢哋咧隔篱嗰座，因为佢黐埋共用一个大堂，佢话隔篱嗰座咧系发生有人要去要 强制检测 啦，要中招，但冇人强测，冇人要强制检测，跟住隔咗几日咧，到佢哋嗰座有人啦。咁就要佢哋嗰座檢測，隔離嗰座都唔使住，再過多幾日咧先到隔離嗰座。咁其實咁樣咪令到人哋傳染到咯。 好多谢晒你嘅意见啦。咁不过咧，其实都补充啦，其实政府有一个嘅网站嘅，就系communitytest.gov.hk 咧，其实大家系可以上到去咧，就睇下各个嘅即系社区检测中心啦，同埋咧一啲嘅流动嘅检测中心啦，佢嗰个位置啦，可以做预约啦，同埋都可以睇到咧佢嗰个服务时间嘅。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同大家讲一讲啊，就系新嘅社交距离措施咧，今日提生效噶啦。咁但系咧就系、是、由于即系、就是、有好多嘢可能以前都其他嘅社以前推行嘅社交距离措施咧都未出现过嘅，咁所以导致到咧有啲嘅人士咧就认为似乎比较无所适从。譬如咧系头先四点半喺疫情记者会入边，亦都有即系传媒啦，系几次问到咧徐德义副局长咧有关于举行婚礼嘅问题啊。1872311，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朱古力同咖啡是很類似的東西的嘛， 哈林食心面 都在南美洲啦，跟住都是種出嚟， 越貴越難食，是不 是帶啲苦澀，跟住又會令你有啲喜悦的感覺的嘛， 半藥物式的一種提神。 朱古力、咖啡和酒呢，尼古丁在遠古的時代呢，就其實是一種藥來的。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食， 哈林食心面。 今个星期《万千宠爱》联成系列有佢，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精灵一点》，由叶蕴仪同埋沈达源主持。 平时佢主持《精灵一点》好正经噶，但系佢都有调皮轻松嘅一面。 肥祖，你系咪要将我啲嘢讲晒出嚟啊？我有嘢爆噶。 好啊，上嚟慢慢讲啊。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联成系列有沈达源， 《万千宠爱》叶蕴仪。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嗱，新一輪嘅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就今日生效啦，包括咗咧係新增咗咧六類嘅表列處所啦，例如宗教場所啊、理髮店啊等等咁樣咧，都係需要喺今日咧就要停開噶啦。咁另外嘅一個規限咧，由於限聚令咧係收緊到得翻即係兩個人啦嚇。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咧嘅限制啦。咁所以咧，譬如有一啲要舉行婚禮嘅新人啦，佢哋就話咧個計劃咧係被打亂咗啊！原因就係咧如果睇翻啦，即係政府嘅呢啲嘅相關嘅一啲嘅新規定啦，其實咧佢哋喺呢個嗰個專題網站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個叫做即係常問嘅問題咧，有大概係講到咧嗰個情況到底係點樣嘅，譬如就係講話，譬如婚禮有得唔得啊，又或者係其他。都有得唔得啊咁样，咁但系关于婚礼部分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都今日都比较惹人去到谈论嘅，因为咧，其实佢哋系过去嗰即系。尋日到即係今日為止啦，係改咗咧成幾次，即係改咗成三次嘅。嗱、因為首先咧，佢哋喺2月9號咧嗰個嘅常用問答嗰個網站咧，就話2月10號到2月23號，即係呢一輪嘅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生效嘅日期咧，就係唔能夠舉行婚禮嘅。咁而跟住咧，就尋晚啦，食衞局嘅常任秘書長陳松青咧，亦都喺我哋個節目嗰度。咧即系讲过啦，就系解释过，即系唔可以举行婚礼，但系咧你系去做注册嗰啲法律程序咧系可以嘅。咁然之后到寻晚嘅9:30啦，咁嗰个政府嘅专题网站咧就个专题问答咧个答案咧又再改咗啦，就话2月10號到2月23號期间咧系可以喺活动场所举行不多于20人嘅婚礼，前提系嗰个婚礼上面咧并无供应食物或饮品，系属于宗教仪式嘅一部分者咧就除外，咁然之后咧，其实今朝早咧，佢哋再改嗰个写法咧，就系话2月10號到2月23號日期间，唔能够举行人数多于婚姻条例下婚姻登记必要人员嘅数目，即系登记官啦、婚姻监理人或者系主持婚礼嘅神职人员啦、结婚双方同埋两个见证人嘅婚礼嘅。嗱，咁究竟呢个咁样嘅做法点样会系打乱到一啲新人嘅准备功夫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咁因为亦都留意到今日传媒咧都去啲婚姻注册处咧系访问啲新人啊，新人都会觉得咧有点而无所适从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一位受新措施影响嘅新人咧，阿李太啊，李太你好 ，Hello， 李太， 你好，李太，系啊，不如先讲讲啦。其实你哋咧嗰个嘅婚礼嘅举行情况咧系点样嘅？原本你哋系打算系几时举行你哋嘅婚礼仪式嘅？ 我哋本身咧系星期六嘅，即系嚟紧2月12號嘅。 系 咁一直都好期待啦，因为212呢个字好听啊嘛。咁但系我哋满心期待嘅时候咧，中间个过程，譬如本身我哋摆晚宴嘅，咁冇得。6:00之後吃飯啦，咁我哋都唔緊要，我哋改做午宴，咁改曬啲流程啊。本身我哋係行聖堂婚禮嘅，我哋本身晏晝諗住2:30舉行婚禮啦。咁因為 lunch 啊 dinner 嗰啲時間調一調，咁我哋就又改咗婚禮時間做朝頭早。咁諗住萬無一失，但係當我哋知道咧星期二即係啱啱個星期二咧會又有啲新嘅措施，我哋好緊張啦，我哋喺度跟住星期二晏晝咧佢哋。有記招喎，就發現可能連聖堂都冇得行，咁我哋都幾沮喪嘅。本身都有少少希望嘅，例如婚喪可能有豁免啦，但係咧我哋即係臨婚之前再睇翻啲文件咧，發現只有喪禮先有豁免啊！哇，嗰陣真係晴天霹靂，好沮喪，即係冇曬心機。我本身諗住呢個星期要減肥噶嘛，即係諗住啊做翻啲運動瘦啲，星期六著婚紗會靚啲啦。咁哇，但係星期三一。星期一知道呢个消息，去买麦当劳食，因为真系好沮丧啦。咁 即系放弃啊，放弃减肥。 係啊，放棄減肥啊。咁但係我哋我哋係基督徒嚟嘅，咁我哋星期三朝早好感恩啊。聖堂通知我哋咧由於而家呢啲臨時嘅變動咧，佢即刻幫我哋安排。 哦，禮拜三朝早搞， 就即刻去教堂行婚禮啊！我哋嗰陣仲翻緊工，諗住冇機會噶啦，可能無限延期啊！我哋見啲朋友好多都係咁。咁哇，好好彩咯！我哋星期三仲朝頭早仲翻工，我哋兩個。阿祖咧就有得結婚啊嘛，即刻去請假咯， 即刻去做婚禮啦！嗱，不如咁啊，李太啊，你個情況咧，不如七點鐘之後新聞翻嚟繼續同我哋講講你點樣喺短短半日之內處理婚禮啊，好唔好啊？轉頭翻嚟再傾啊。 樣本初步陽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盈辉台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近玛加烈医院。咁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狮隧出九龙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红梅谷路。就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龙尾红梅谷路。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近变电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现在近葵兴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葵芳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情人歌梗是这首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一位嘅朋友李太咧就倾紧嘅，咁啊讲紧咧就系由于新一轮嘅社交距离措施今日生效啦，咁婚礼咧系唔属于豁免嘅，咁即系话其实唔可以举行婚礼噶，咁但系咧李太咧佢就即系唯有咧喺短短即系一日之内啊去处理咗佢嘅婚事。嗱，头先就讲到咧佢寻日嘅情况啊，继续揾翻李太出嚟，李太。你好， 李太， 系你好。嗱，头先你就讲到咧，你系寻日就收到礼堂嘅电话啦，话因为有一啲嘅安排改变咧，寻日晏昼都仲可以举行婚礼嘅，咁你就即刻咧嗱嗱临去攞假咧就去处理你嘅婚事啦。咁其实点样去咁快咁短时间去揾到人咧？仲有你仲要去准备礼服啊等等嘅，点搞啊？ 是啊，想起昨天真的非常惊险，好即是好深刻的。那阵11点我就赶住的，因为晏昼要开会，所以我打紧啲 email 啦。咁我收到圣堂通知的阵咧，我就要在四个钟之内啊，首先就同老板请假啦，另外咧就联络亲友。咁接住落嚟咧，结婚为我嚟讲，我真系好想着我条 dream gown 啊，我嗰件 婚纱。 咁啊，好彩婚纱铺咧好體諒我，咁就俾我早一日攞。咁另外就係攝影師啦，同埋化妝師。咁好彩咧，佢哋全部都好配合我。咁當然啦，為我其實我就額外使多咗錢嘅，因為化妝師同攝影師都即係都要另外收費啦。咁我覺得呢啲開心錢唔緊要啦，最緊要結到婚，冇嘢可以阻到我哋嘅。咁我哋就喺四個鐘之內咧完成咗以上啱講嘅嘢，咁就四點半準時開始落嚟個婚禮，好彩。 咁即係你個組織能力都好強啊，李太係嘛？ 是啊，我堅定的，即係好多人都問我，我冇崩潰啊？你我話我唔會崩潰的，俾我結咗婚先啦，咁樣係，婚就唔使崩潰，我好開心啦。 係咁，但係你臨急臨忙都可以通知到親友去參加。 係啊，咁喺呢度我真係好想多謝李生啊，李生咧100分啊，100分老公，咁佢咧同我一樣，我哋好。沉住气，虽然心里面好忐忑嘅，讲真，系咧，我哋就系咯，我哋立即通知亲友啊，咁我哋爸爸都好配合我哋，咁放低晒手头上嘅嘢，咁就烫翻靓件西装，咁啊准时靓仔咁出现，咁我哋所以就都顺利嘅签到纸，但系可惜啲就系、是有啲长辈我哋。就通知唔切佢哋出席咯，有啲遺憾啊嗰度 係。家人親友咧有冇一啲嘅怨言啊？咁短時間之內就通知佢去舉行個婚禮嚇咁樣，咁原本又諗住即係禮拜六可以大家可以好開心參加婚禮又冇咗，家人有冇怨言啊？ 我相信去到呢個地步咧，即係我哋嘅家人咧都唔會係怨言啦，都係等我哋簽到紙而感到開心係。我啱啱講到話係有啲可惜嘅地方，例如我哋婆婆咧，其實就因為疫情，所以佢出席唔到啦，因為即係都驚感染到，所以佢哋其實就留喺屋企嘅，唔會出席。咁為我哋係有少少可惜，不過我覺得最緊要健康啊，大家都。 最後其實有幾多人可以參加到你哋嘅婚禮啊？即係扣除曬工作人員之外。 20个人嘅啫，其實好似都唔20人啦，因為我哋 係原本都係20人啦嚇。 時間控制，有一兩個兄弟姐妹咧，好，都係臨時請假過嚟幫手，我呢度都好想多謝佢哋。 好嗱，但係我都想問咧，你睇其實你哋嗰個嘅婚禮或者係婚期咧，有冇因應之前嘅一啲嘅疫情嘅情況咧而有所改動咧？因為譬如有一啲嘅新人咧就話佢哋都改咗幾次啦嚇，一嚟就係可能佢訂咗嗰間嘅酒店啦，或者係酒樓啦，就變咗做一個臨時嘅檢疫嘅中心，唔係一個係檢疫嘅酒店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因為訂好曬啲嘢，咁但係又因為即係防疫措施嘅更改或者係疫情嘅更改咧，唔能夠譬如去到影結婚相啊，或者係做到其他嘢啊等等，你哋自己又係點樣咧？ 為我哋絕對有影響啊，因為我哋除咗喺聖堂行禮之外咧，其實我哋本身都 book 咗間酒店會擺宴會同埋cocktail session 嘅，即係兩輪嘅，因為我哋都好想同朋友分享呢個喜悦。無奈咧，而家呢個情況咧。講真的，我都唔知幾時先擺到我哋嗰餐飯啦，咁好可惜啊！呢度都 而家同相關嗰啲嘅店鋪咧傾成點樣啊？ 即係壓後咗之後啊，嗰啲錢啊嗰度， 就我相信就未必攞得翻、但係就唔知幾時先擺得翻飲咯。嗰度我哋都要研究一下， 係啊。對你嘅心情有冇好大影響咧？即係一波都幾折咁樣。 都是的，都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不受控制，然后又拖住不知几次才完成这样。 中途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后备方案，可能简单签个纸就算这样。有没有想过这个方案？ 有啊，咁咪所以琴日我哋就好当机啦，咁样咧就星期六唔好等星期六，唔好等新嘅澄清啦，咁我哋。签咗咧，我哋就抢闸签咗先啦。 冇错， 系起码都仲可以即系做到一个有其他亲人参与嘅婚礼啦。咁我想问啦，你有冇即系其他嘅朋友系打算结婚咧吓？咁啊，你知道佢哋点样处理啊？有冇啊？ 我有啊，系我而家呢个年纪，其实真系好多朋友 系 准备结婚啦，净系讲十号至到23号，其实直情成个二月啦，我哋有大概六对新人朋友咧，谂住结婚嘅。 咁佢哋点处理啊？ 我知道有两 p 直接押后，然后喺先，其他我就未收到消息啦。呢啲时间我都唔敢打搅佢哋嘅，因为心情应该都麻麻地。我等佢哋通知我哋。不过我知佢哋绝对受到今次呢个改动影响好多，系啊。 明白，好啊，喂，多谢晒你啊，李太吓都举行到你嘅婚礼吓，恭喜晒，多谢你 ，OK。好，唔该晒，拜拜吓。咁啊，李太系一个即系，寻日喺几个钟头之内啦，匆匆忙忙就举行咗佢嘅婚礼嘅一个嘅新人啦，就赶喺咧新嘅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咧生效之前嘅。咁但系其他嘅人士嘅影响又系点样咧？同埋对于即系好多嘅业界啦，即系譬如有个商场咧就好多婚纱嘅咁样吓。咁啊呢段时间其实佢哋都应该冇生意噶咯。咁点？或者生意大受影響啦，咁點搞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婚禮顧問歐慧芳噶，歐慧芳你好， 你好，大家好， 係嗱，我想問咧，尋日即係政府有一個咁嘅公佈之後咧，你哋自己有冇收到一啲嘅查詢咧，去問你哋，到底我可唔可以舉行婚禮噶，定係我只係可以舉行一個法律嘅簽字儀式啊？有冇收到啲咁嘅查詢啊？ 有啊，好多好多排山倒海咁，但我哋自己真係唔識答，因為你睇下，我突然間政府又改，真係朝令夕改啊！我哋最初話可以嘅，但後屘諗諗下都係唔得啦。咁我哋又徵詢我哋嘅律師團隊啊，等等咁咯。咁但而家基本上係冇得舉行婚禮，就算舉行婚禮都冇咗嗰個意義喺度啦。你諗下，而家係五個人去签嗰个结婚证书，五个人，即 系 表示父母都唔可以同场、哦。你如果啲都系单亲家庭嘅啫， 即系一个啦， 或者是但一个出 嘅证婚人去到签字咁样。 但你谂下，我养到个女咁大，我净系一系就爸爸去，一系妈妈去。爸爸妈妈都睇唔到个女结婚，或者睇唔到个仔结婚。你话系咪好可惜咧？真系。 咁其实你哋嗰啲嘅即係新人呢，佢哋点样去变阵呢？即係有冇人同你哋讲过，或者係你哋有冇咩建议俾佢哋可以点样变阵呢？因为你头先都係讲五个人嘅咋嘛，咁即係话其实要负责做证婚嗰位呢，就负责做埋摄影师㗎喇喎。 摄影师都唔得 呀。即係负责做证婚入去嗰位负责帮手影埋相，我要。係囉。 嗱呢度呢其实又有啲嘅灰色地带嘅，嗰啲算唔算系工作人员呢？ 哦，你讲个摄影师嗰啲啊？ 系啦、 如果根据翻而家咧嗰个嘅，即系有一个常用网站啦吓，咁佢嗰度都写得相当之清晰嘅，就系、是、好似你头先咁讲咯，佢只系可以咧俾呢个即系婚姻登记嘅必要人员，即系登记官、婚姻监礼人或者系主持婚礼嘅神职人员、结婚双方。同埋兩個見證人咯，咁所以其實理論上，其他工作人員係唔俾入嘅喎， 唔俾入。OK， 嗱呢個證婚啊，咁好多人都問我，咁中式儀式又點咧？即係譬如話，佢唔係簽字，定係想敬茶俾爸爸媽媽咁，嗰啲又做唔做得咧？ 咁 即係你嘅意思係有個大冚者喺度一路講嘢啊，成嗰啲嗰個角色係嘛？ 系啦，嗱，仲有系喺自己屋企喎。 呢、這个就涉及到跨家庭聚会嗰样嘢，即系唔可以多过两个跨家庭聚会。 又好难讲啦，因为我见咧，佢就话个发型师可以上门帮嗰个主人咧系理发嘅、 发型师可以上门帮人理发， 系啊，系可以噶。咁个发型师就唔属于系跨家庭嘅，佢只不过系一个工作人员咯。咁既然发型师可以上得门嘅，咁个摄影师都可以上得门帮人影相嘅。 即系你哋 又唔系证婚，呢、這个就 系 敬茶啫嘛。 系 系，即系你讲一啲嘅工作嘅人员吓， 人员， 嗯， 即系肯定系冇咩亲朋戚友嘅关系嘅。 系。 即係譬如個大冚者同我哋絕對係冇任何嘅親朋戚友關係啦，佢、 嗯、 只係一個工作人員。你當個大冚者同個髮型師係一樣咁嘅身份咯。既然髮型師得啦，咁啊大冚者又得唔得咧？我哋到而家都唔清晰嘅，真係。 嗱、嗯，但係嗰度亦都可能要考慮咧，就係即係法例入邊有另外嘅一啲寫明咧，邊啲至得啦？譬如係咪屬於一啲譬如做緊急維修啊，或者係其他情況啦？咁但係歐惠芳即係撇除呢一部分咧，去到傾咧，我想問聲，咁而家啲新人佢哋一般嚟講會係點樣咧？係咪就係會將嗰、那個係啦，即係改期？你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嘅新人？其实已经都改了好几次期咁样嘅啦， 都习惯咗噶啦。 系 我试过有个新人改咗四次咁， 四次咁犀利。 系、啊，佢真正结婚嗰时候已经系生埋仔，摆埋八日宴啦。 系 吓， 系 冇办法啦。你谂下，而家咁婚宴又唔摆得， 嗯。 咁另外证婚系得个五个人，冇错，好多人咧系急急脚咁样证婚，但好多人真系唔想话咁急噶、 嗯， 真系，同埋真系希望可以父母、自己屋企人或者啲公公婆婆啊，或者自己哥哥啊、家姐睇到自己结婚啊嘛， 冇错。 咁你得个五个，有冇人影到相？佢、 嗯、 觉得冇咗嘅仪式喺度啊， 吓、 嗯，因为个仪式感对你好重要，佢觉得如果系咁好似冇嫁过冇娶过 嘅。係咁当然对心情好有影响啦。咁欧惠芳我想问即係、就是、对于你哋个整体个行业嘅影响又系点样呢？因为以前都仲可以举行婚礼啦。咁但係而家连婚礼都唔得。係啦个业务嘅影响会系点样啊？ 係从未试过咁差嘅真 係。 即係我都估唔到辣到咁犀利。我做咗呢行29年啦。我自己有代理开教堂嘅。而家教堂直情系闭馆嘅。 唔 俾喺教堂结婚。即係个神啊。都唔及政府大 啊！ 系冇预计到咁差嘅，所以其实成个婚礼业咧个动荡好大，成个模式都改变咗啦，真系、 嗯、 以后冇人敢系夜晚摆酒噶啦。 即系其实亦都会影响到，譬如头先有讲嘅，譬如租婚纱嘅公司啦，即系租花车嘅人士啦， 摄影师 啊、化妆师啊等等嗰啲，其实。都应该会受到影响噶啦， 婚宴啊，摆酒业先至最犀利。 系吓，咁你哋有啲咩建议俾新人咧？即系而家 吓，建议俾佢哋就系话，尽量系将婚礼嘅形式咧，就系变细， 嗯， 就唔好话大搞啦。 咁 同埋咧，要灵活吓。其实我哋而家咧。唔單止係做，即係譬如話就咁大冚者，我哋係做埋婚禮顧問。就算一啲好細嘅一啲嘅婚禮咧，都有人揾我哋嘅，即係我哋可以全面幫佢咧，係成個策劃疫情下點樣係變陣啊，點樣改變啊，我哋可以改期，我哋可以改地方，或者好似琴日咁樣，有啲人急急腳咁樣去簽字都有。 係， 即系个个客都唔同，个个客有唔同嘅需求，我哋就帮佢度身设计，教佢点样做咯。 总之， 我們其实而家系做埋调解员啦、啊，又做埋婚礼辅导员啦、啊又做埋咧系帮佢哋睇合约啊等等啊，咁嗰啲条款啊咁。 系、嗯，总之就要缩 全面， 系缩细嗰个成个规模啦。多谢晒你欧惠芳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啊，咁啊嗱，我哋讲紧咧，即系寻日今日生效嘅新一轮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啦、嗯，对于一啲要举行婚礼嘅人士嘅影响啦。咁头先咧就我哋嘅嘉宾都有提到啊，究竟有边啲系属于可能系获得豁免嘅聚集咧？譬如系、嗯、即系理发师上门又得唔得咧？嗱，咁补充一下啦，其实咧喺政府个网。网页嗰度亦都有写咧，就喺599G 章之下咧获豁免嘅聚集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在工作地点为工作而进行嘅聚集咧，咁根据呢个咧就系即系获得豁免啦。咁另外喺丧礼上面嘅聚集咧，或者系即系哀悼尚未入土或者火化先人嘅任何其他场合上面嘅聚集咧，都系可以获得豁免嘅。咁但系当然即系究竟譬如会唔会当中有好多嘅一啲嘅 灰色地带，大家唔清晰咧，咁呢个都可能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譬如政府相关嘅网页有冇提供到一啲比较新嘅资讯俾大家啦吓。咁因为咧喺政府嘅专题网站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叫做常用问答嗰度咧，咁大概都有写到一啲嘅范围嘅。休息一阵啊，一八七二三一，转头咧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啦吓，即系有关于新嘅社交距离嘅措施生效咗之后咧嘅种种状况，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每日跟进疫情最新信息。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抗疫 A1 环节，特别关注老友记的需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防疫 Go Go Go， 多个医疗专业的人员为你服务。 当然还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抗疫资讯， 疫情上边 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㗎。咁啊，關懷啊，另外一個咧，對於飲食業都有重大影響嘅措施咧，就係即係喺收緊社交距離限制之後啦 ，B、C 類嘅食肆咧只係可以兩人一台，而 D 類嘅食肆咧雖然可以四人一台，不過咧就由於受到二人限聚令嘅限制啦，咁佢哋咧就亦都係同埋亦都咧呢個 D 類嘅食肆咧，亦都係需要咧今日開始就要實行呢、這個。疫苗通行證了、所以這個就是今天的情況 了。是，其實有個問題呢，就是現在因為是六點鐘之後都不可以堂食，所以其實對很多餐飲業來說呢仍然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今日是首次實施一個新的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對於餐飲業的影響是怎樣呢？電話旁邊呢，我們請來餐務管理協會的主席梁振華。梁振華你好。 梁生。 你好，你好主席。 梁振華，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今日即係你們觀察到你們業界的生意到底是如何啊？ 今日呢就首日呢實行這個 BC 支餐啊。D 餐呢就要有呢個安心出行堅打咗針先係進入去啦，就每台限四位啊。咁呢個 C 餐同埋 B 餐咧，就仲係可以唔使打針可以入去嘅，不過咧就兩個人一台。咁因為咧，我哋而家註冊嘅咧就大約有3000多間嘅 D， 咁咧就大約係7000多間 C， 有剩嘅咧就係 B 噶啦。咁樣咧，所以咧形成咧今日嗰、那個B 私餐咧，因为佢哋仲系唔使嘟嗰个打针嗰、那个啊，只系做安心出行可以入去噶啦。所以今日个影响咧，就大家都唔系咁大嘅见到。因为赚得私餐嗰啲多数咧，都系比较大型啲嘅食肆啦，即系中式食肆嗰啲啦。咁我中式食肆嘅人手咧比较会多啲，就同埋咧嗰个应变能力咧就比较强啲嘅。所以今日咧，即系睇落咧。就暂时都冇乜问题嘅， 但系我想请问咧，喺个实际执行上面咧，因为你D 类嘅食肆咧就需要扫嗰个客人嘅疫苗接种记录嘅二维码啊嘛，咁今日喺个实际执行上面咧，究竟系点样咧？ 嗱，今日咧实际执行咧，我哋D 类咧不嬲都系有数噶啦，因为以前咧就12个人入嚟咧，有8个打咗针，我哋要扫佢哋嘅。不嬲，我D餐咧都系做紧嗰个功夫嘅。咁啊，实行执行咧，即系政府咧就喺大约呢个3点几4点咧，先至开嗰个酸啊，喺个市场嗰度咧教我哋业界点样做法，点样执行呢个问题啦。咁变咗咧，佢今日教咗我哋咧，咁变咗我哋听日咧就应该完善好多噶啦。 佢系政府应该系提供一啲嘅仪器俾你哋去扫嗰个嘅即系 QR code 嘅，系咪啊？ 冇啊，冇仪器啊，即系只系我哋自己要去即系购买嘅。咁啊，只有咧更新咗嗰、那个DR code 啦。就系、是、我哋自己咧要攞一部手机啦，就即系同埋 下载嗰啲 手机喺度。咁嗰个下扫咗个安心出行就会嘟一声，证明佢有打个针。 咁佢將嗰個 DR code 咧藍色嘅咧，就再喺我哋嘅手機嗰度掃，咁咧就會顯示咗一針、兩針啊，或者三針啊咁樣噶啦。咁變咗我哋嘅手機咧就會儲存咗人客嗰個資料。 係。 客人知唔知道呢個嘅安排咧，合唔合作咧？ 嗱，即係人客嘅嘢，佢入到嚟，如果嗱今日實行咗第一日啦，咁大部分咧人客咧。因为都已经是我们的接种率到八成以上了，很多都有接种了，那就变了今天我们的操作都不是说那么有什么问题的。 即是你们的可能的客人是惯晒了，所以他惯去熟都知道个规矩究竟是怎样了，是不 是？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只是大型的D餐食肆才行一样的，即是四位以上。因为我们一个四位以上政府现在未行的嘛。我哋行 D 餐仲有分咗个 C 区噶嘛，咁如果佢话我跌咗出嚟，佢唔扫我哋嗰个打针嗰、那个，佢都系可以入座噶，佢可以坐 C 区嘛， 系 佢两位嘅。 明白，但系梁振华，我想问啊，即系大嘅中式酒楼就做到啦，咁但系细嗰啲咧喺24号都要实行疫苗气泡啦，唔系呢个叫做即系疫苗通行证啊，改咗名，咁点样去处理咧个人手问题？ 嗱咁啊，大型嘅咧。我哋喺員工嗰方面咧，就調動咧，就係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到真係實行呢、這個世間嘅實行疫苗通行證咧，咁啊，大家都要睇下點樣將個人手安排啊，細嗰啲啦，嗱點樣安排啊，同埋點樣教啲人客啊，咁啊呢個咧初時咧就難免有些少混亂噶啦。咁啊，大家人客熟咗啦，咁啊變咗即係嗰個操作咧，希望暢順啲啦，對我哋業界冇咁大影響啦。 好啊，梁振华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梁振华系餐务管理协会嘅主席嚟嘅，1872311。嗱，有个朋友咧，今日系去饮茶嘅咧，你观察到酒楼嘅情况又系点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有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9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一宗输入个案，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大约800宗，再有确诊长者死亡。多间医院和护老院出现感染个案，明爱医院有护士和病人感染，当局正调查与早前确诊个案是否有关，亦有院舍需要全院检疫。愉景湾愉景广场再有多人染疫，要暂时关闭。深水埗温暖护老院早前一名染疫的院友离世，目前仍然有三宗个案，院舍所有人或需检疫。医管局表示，急症室压力非常沉重，有些确诊者仍然在家等候入院安排，明白情况不理想，希望市民体谅。一名94岁确诊新冠病毒的女子今日下午离世，医管局表示她本身是长期病患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目前有三名确诊或初步确诊病人危殆，六人严重。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至今有23名医管局员工确诊或初步确诊，分布在多间公立医院，暂时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医管局员工有20多人。另外，早前明爱医院有2名护士确诊，医管局追踪发现再多1名护士和2名病人受感染。东区医院1名男病人早前确诊，目前亦发现再多1名物理治疗部服务助理确诊，当局会跟进。连续4晚围封强检的屯门梁景村梁杰楼中午后解封，共发现73宗初步阳性个案，和3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有居民表示，有初步确诊居民一直留在单位未有送院，亦发现有同确诊患者同住的家人落楼检测。屯门民政事务专员冯雅慧承认收到投诉，有个别初步确诊居民离开了单位，但经提醒之后，有关人士并没有落楼检测。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建议政府实行封城这一类严厉措施，减低即时传播率至一成半，直到清零才可以放宽，否则疫情会死灰复燃。被问到会否考虑有关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他认为每名市民都可以考虑如何调节生活习惯，以减低人流，压制疫情。他说当局无论在检测、追踪、检疫隔离和治疗等措施都有部署和优化，例如不同程度的封区和检测以控制疫情。至于将来的规模如何做，会随着疫情发展规划。徐德义又说，尊重不同意见，当局会留意并用尽所有方法尽力压止疫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指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狮隧出九龙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至于狮隧九龙去新界的车龙，少少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近油站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嘅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锦田嘅锦汇路，因为道路工程，锦汇路去锦上路港铁站方向咧，而家介乎锦蒲路至到东汇路嘅一段咧，暂时系封闭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黐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Hong Kong में COVID-19 की सूरत-ए-हाल तेजी से बदल रही है。انتہائی تیزی سے پھیلنے والا اومیکرون ویرین ہماری برادری میں پھیل چکا ہے۔ اس کی وجہ باہر سے آنے والے بیمار لوگ ہیں یا پھر ہماری برادری میں ہی موجود بنا علامات والے بیمار لوگ ہیں۔ ہانگ کانگ میں اومیکرون کے پھیلنے کا کافی خطرہ ہے۔ آپ کو پھر سے زور دے کر یاد دلایا جاتا ہے کہ ضروری طور پر سماجک دوری بنائے رکھے، صحت کے مشورے کے مطابق لازمی جانچ کروائے اور جلد سے جلد COVID-19 کا ٹیکہ لگوائے۔ آپ سے گزارش ہے کہ اس بیان میں دی گئی روایتوں کو اپنے عزیز رشتہ داروں، دوستوں اور ساتھیوں کو بھیجے۔ COVID-19 اور ٹیکہ لگوانے کے لیے اور جانکاری کے لیے نیچے دی گئی ویب سائٹس پر جائیے۔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無論你想講關於新的收緊了的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對的影響，又或者你想講講有關於檢測的問題，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發表一下。在繼續節目之前，有一個的特別消息要跟大家講講。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是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晚元朗紅福村紅樂樓進行圍封強檢，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请大家留意啦。好，跟住翻嚟咧，我哋听听咧听众嘅一啲嘅意见。有胡先生嘅关怀，胡生你好， 胡生 系你好，你好，各位主持好， 胡生系有啲咩想发表啊？ 就發表啊，其實對政府嘅安排好不滿嘅，我哋。 嗯，點解？ 我哋就一棟大廈就安排咗強檢，跟住我哋就各位住埋嘅居民就好配合啦，去檢疫。 嗯。 檢疫之後咧，就阿媽咪就好不幸就話係確診。 係。 係啦，確診就淨係 send 咗條短信俾我媽咪嘅手機度。 嗯。 跟住就等待進一步安排。跟住我等咗等嘅時候咧，我就擔心，因為屋企就有初通 B 嘅。 嗯。 所以咧，佢哋都等咗一日。跟住衛生署嗰邊咧就冇任何電話同我聯絡， 嗯， 即係冇任何部門同我聯絡噶啦，應該點樣處理都冇，咁我就擔心，就 call 咗白車， 嗯， 就去咗醫院嘅。咁去咗醫院之後咧，就等一樣都係等，跟住媽咪就應該等咗一日一夜啦，就安排咗個帳幕俾佢，就好似難民營咁樣， 嗯， 係 啦，跟住就都係等，跟住問個護士咧，就一路打電話追我。就问我几时接翻我妈咪走。 嗯。 琴晚半夜四点几钟，个妈咪就打电话同我讲，佢话姑娘叫佢走。 嗯 嗯嗯。系啊，我三更半夜一个六十岁老人家，你叫佢走，点走啊？ 系。 嗯。 系啦，就好愤怒嘅当时就听到。 嗯。 好啦，到今朝早又系打电话，直情系姑娘借联络我，就叫我接走我妈咪。 嗯。 问题我妈咪佢系有病征嘅。 嗯。 系喉咙痛紧啦，声沙晒嘅已经系。 嗯。 跟住晕啦。系啦，跟住医院都系冇同佢做过任何检测，就一路喺度等，就安排咗帐篷，一直喺度坐喺度食西多功。 嗯，系 系啦。 胡生，我想请问，即系你妈妈个状态，即系佢到而家为止系等咗一日一夜啦，吓。 系冇错，一日一夜。 系咁，佢系即系独自留喺一个帐篷入边咧，就继续等等，但系就都上唔到院。 四个人。四个人喺个帐篷， 四个人喺入边嘅， 系都应该系初步确诊嗰啲嘅啦。 嗯， 系嗱，咁你头先讲到啦，你屋企有个初生婴儿嘅，B B 嘅情况系点样啊？ 依家情况 B B 就 O K 嘅，稳定嘅，即系因为我就担心咗先叫妈咪去call 白车入医院咁样。 咁你妈咪而家翻咗屋企啊？ 冇，我唔敢叫佢翻。 一路留喺医院嗰个帐幕嗰度等。 系，一路喺度等咯，等一就等医院安排啦。问题医院嗰边咧就掟翻俾卫生署咗。既然卫生署 send 咗短信俾你，咁你就等翻卫生署嗰边安排人接你咁咯。你翻屋企等啦，咁样一直都强调叫我翻屋企等。我哋唔会帮佢做任何嘢咁咯，跟住就派咗，好似话俾咗啲药佢。 嗯。 应该都系嗰啲止咳啊、发烧药嗰啲药俾食咯咁咯。 嗯。 咁膳食问题点样解决啦？ 一日三餐。 哦，即系医院照提供俾佢嘅， 照提供嘅系啦，就护士会送过去。 系， 嗯， 就咁咯，冇其他嘢啦。 嗯， 我想问下，你继续啦吓，即系除咗系送一日三餐之外吓。 妈咪反应就话，因为本身佢晕啊嘛，咁就话去厕所嗰啲啊，就好似翳佢哋咁样，叫嗰啲人姑娘帮手咧，因为可能真系人手不足啊，唔知点咩原因， 嗯， 好似翳佢哋咁啊，即系真系好似难民咁啊，依家我哋就。 啊！即系佢哋医院亦都好大嘅人手压力嘅。你系去联合医院系咪？ 系冇错冇错，观塘冠友医院 系吓，嗰度都好大嘅人手压力。不过我都想问一问啊，胡先生咧，你自己有冇一啲其他嘅即系计划打算啊？即系譬如可能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安顿到你嘅 B B 啊，或者系咁样咧？ 我哋晏昼我就联络咗啲酒店，谂住自费去做隔离嘅。问题酒店嗰边就我哋揾系政府指定嘅嗰啲检疫酒店啦。问题佢唔接受我哋呢啲卫生署已经 send 咗短信嘅人咧，佢就唔接收嘅。 哦， 佢话你都系等翻卫生署安排咁咯。 嗯 嗯， 系啦， 即系似乎系。即系嗰度就冇计可施啦。你揾检疫酒店，你其实就系想睇下可唔可以俾你妈妈入去，系咪？ 冇错冇错冇错，因为始终呢个老人家冇理由喺即系食西北风，唔系讲笑。你咁样吹落去，病情严重咗，点搞咧？本身佢系长期病患嚟嘅。系啦，我就惊病情恶化。 系咁，但系都冇其他办法，譬如可以即系有其他嘅居所俾佢去到即系留喺嗰度做一啲嘅居家嘅等候咁样，系咪啊？即系无论系 B B， 即系冇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分隔到你个 B B 同埋你妈妈嘅，系咪？ 系冇，因为我一家人一起住嘅。 嗯， 系咁。 你知香港居住环境咁挤迫噶啦。 嗯，咁所以而家都 因为自己上网都睇过啲 case 就话，其中一个家人中咗。佢就一直等咗一个礼拜，结果就一家中晒。 咁你哋系比较担心，即系而家都系会比较担心 B B 嗰个状况啦。即系除咗你妈妈之外，都担心 B B 嘅状况啦。B B 有冇做到任何检测啊？我想问。 BB 冇嘅冇嘅，我哋大人做咗，妈咪嗰啲全部都做晒噶啦。 系吓，咁但系 BB 个健康状况而家系良好嘅， 系正常，其实 OK 嘅都 吓，不过都令人 忧虑，都担心系啊。 你跟住有咩打算咧？咁样 冇啊，冇得打算，因为我哋作为亲密接触者，我哋又唔敢乱咁走。 系 跟住政府嗰边又冇任何 backup 俾我哋。喂，大佬，我哋一日三餐系咪先？ 嗯， 除咗嗌外卖，同埋我自己有啲储备。冇咯，斋等咗，等几耐都唔知。 系，我想请问先，系咪因为你哋自己系属于即系紧密接触者，所以其实你哋自己系唔可以离开你哋自己而家嘅居所啊？ 冇，政府冇任何指引， 冇任何指引。 自己作为市民，自己自觉真系留喺屋企，我哋唔敢走，因为真系惊传到俾其他人。我哋都唔知道自己有冇中招，虽然我哋当时验嗰阵时系话阴性嘅，问题有潜伏期噶嘛，我哋唔清楚，系咪？又冇话自制俾我哋再验啊？冇。 嗯，系吓，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你哋自己亦都有冇即系因为你妈妈已经系确诊啦吓，咁你哋屋企有个 B B， 你哋有冇去租每日即系做翻一啲其他嘅，譬如快速检测啊等等啊，无论系确认翻你哋自己，又或者系你哋 B B 嘅状况咧？ 冇啊，冇啊，冇，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屋苑，我哋六号嗰日就屋苑有派嗰、那个即系快速检测制。咧就我哋一家人都做得冇事嘅，咁好啦，今日收到通知话八号要强检，咁我哋再检查嗰时就妈咪中咗招咁咯。 系吓，好啊，咁多谢晒阿胡先生啊，咁希望咧即系都可以有关嘅系啊部门可以尽快解决到你嘅问题啊，多谢晒胡先生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 市民对农历新年重视程度比其他节日更加重要，即是疫情那个好与坏，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市民接触比例究竟是怎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经典广播剧《时来福至运转红军》1981年作品， 他说时来虽敦厚，运转要慈祥。 李学斌， 生神仙就是这样讲过了，我看这个生神仙说不定是真的神仙、啊、 车心梅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时来福至运转红军》2月12号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嗱，關懷啊，喺疫情之下啦，咁政府咧都呼籲市民咧減少社交活動啦，咁亦都咧係即係譬如政府咁樣，佢亦都係推行一啲特別嘅工作安排啦，部分一啲嘅即係非必要嘅雇员咧，有可能係在家工作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企业咧係推行在家工作啦。咁、因此咧，令到市面上嘅人流咧係減少咗嘅。 冇錯。 而公共交通工具咧乘搭嘅人数咧，亦都係減少咗嘅。 肯定啊，呢、這個 係啦。咁但係當然呢個亦都對於咧係公共運輸交通機構咧，佢哋嘅收入咧會有影響嘅。 冇 錯。特別係譬如即係九巴啦、新巴啦、城巴啦咁樣。咁其實個影響咧都大，同埋過去一段時間咧。由於疫情的影響，所以如果是大家習慣巴士的巴士客都會留意到的，即巴士的班次有一些是疏了或者是減少了的，這個也是他們因應那個的客流量而做一些調節。 沒 錯。那看回其實不同的巴士公司，他們對於未來的一些估算都有所不同的，還有怎樣應對今次的疫情的手法都是有所不同的，譬如有些也可能是要推行，依、這个一样啦。咁但系亦都可能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冇补贴嘅话咧，或者系需要裁员嘅、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城巴新巴嘅总经理，负责营运嘅马占维啊，马占维你好。 系马生， 系你好， 系系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你哋留意到近来个客量变化系点啊？ 好啊，嗱，咁我分享一下啲数字先啦。咁其实根据数字咧，成香港成个公共交通业咧，咁啊录得咗一个客量三成嘅跌幅啦。但系喺新巴城巴嚟到讲咧，嗱，我哋用翻最新嘅数据比较翻去往年十一月啦，即是第五波嚟之前嗰刻嘅嗰个情况啦。我哋客量系暴跌咗40%。 哦，四十。 吓，四成啊，系啊。咁但系。仲要留意一點咧，就係其實上年嘅十一月咧，其實已經比喺疫情嚟之前啊，嚇已經係跌咗15%嘅，即係跌上跌啦。我咁樣形容啦。再有啲數字就係我哋喺第五波嚟之前咧，其實我哋平均每個月咧，公司嗰個虧損咧係已經係2500万港元。 嗯哼， 嚇呢個係。第五波嚟之前啦，咁、我哋睇翻一月嗰个营运记录啦，我哋个亏损会超过4000万港元。咁二月我哋都有个估算嘅，因为未发生完嘛，咁所以我哋有个估算，我哋睇到嗰、那个我哋嗰个亏损咧会扩大至6000万或者更多。咁暂时我分享呢啲数据俾大家听。 是吓，咁譬如你头先所讲咧，就系比起旧年嘅十一月啊，你哋嘅客量咧系跌咗四成啊。咁但系如果按月去到对比咧，即系譬如由旧年嘅十二月到今年嘅一月或者系二月，即系呢排咧，嗰个人流变化系点样啊？ 其实相若嘅，因为上年十一月即系2021年嘅十一月到十二月，其实冇乜变嘅，因为我哋疫情即系第五波啦吓。都是在大概啦一月中后近新年之前呢，大家记得是有些政府会收紧一些防疫的措施啦。那时开始就我已经应声下跌啦，咁下量。咁一路去到而家我哋睇到条数就一路个条斜线向下走緊咁啦。所以相比嚟讲，即係喺第五波，即係简单嚟讲，第五波之前同仔去到而家第五波呢个位置就跌咗四成啦。 我想问你哋个应对嘅暂时大概嘅计划啊，系咪都系由削减成本开支上面着手呢？ 是啊是啊，其实而家我哋都全方位咁尽量去控制返我哋个成本啦，咁削班次係其中一个比较有效嘅方法去控制，因为大家睇到啦，街上边都好少人啦，尤其是喺夜晚啦，大家知啲食肆都冇得去食饭㗎啦，咁夜晚少好多人㗎，啲班次我諗都我仍然小貓几隻咁㗎啫，所以就我哋会配合翻个客量去缩减翻啲班次啊。 咁但系需唔需要你哋嘅员工咧放无薪假，或者系即系减少佢哋嘅工时，节省人工上面嘅开支啊？ 嗱，其实咧，我哋喺无薪假方面咧，我哋啱啱都推出咗我哋一个自愿性无薪假啦。即系我哋呢一刻，我哋都系行自愿性嘅，我哋俾伙计去拣，喂，你如果想放假就我哋会批你一个自愿性无薪假咁嘅形式去做啦。咁至于喺工时上面咧，咁确实佢哋可以 O T 嘅机会系少过以前嘅。咁因为啱啱都讲过啦，班次有所缩减啦，咁自然要负责嘅班次就少咗，咁所以正正就係咁佢哋嗰个 OT 嗰个机会就小好多，所以我哋班车长们都好辛苦啊，即係因为咁而佢哋个收入确实係减少咗好多，呢、這个我哋都觉得佢哋係好辛苦嘅。 减少咗几多啊？你哋睇到？ 但其实人都唔同嘅，平均嚟讲咧，咁譬如少咗一个钟咁讲啦，一日少一个钟咁百零蚊啦，咁一个月你咪乘翻30咯，咁都系一个可能去到几多咗几千蚊。 咁呢个车长嗰边有冇出现流失嘅问题咧？ 暂时我哋又睇唔到呢几个月有好多车长会离职呢件事吓，我哋睇唔到。 咁除咗系削减成本之外咧，其实你哋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帮到你哋嘅。咁但系具体而言，你哋个要求会系点样咧？期望会系点样咧？ 其實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幫到我哋兩樣嘢啦。第一咧，暫緩收取我哋專營巴士公司向政府繳交嘅各種費用啦，即係譬如嗰啲地租啊，或者嗰啲 我哋房嗰啲租金啊嚇，嗰啲地税啱啱就係嗰啲啦。咁啊，直至去嗰、那個我哋嗰個交通公共交通業會負正常為止啦。咁第二就希望政府可以幫我哋去俾啲補貼我哋啦，希望用嚟支付員工嘅薪金。 不过呢，如果政府是能够回应到你哋头先嘅要求嘅时候呢，其实佢亦都应该要同样呢是推行喺其他嘅公共交通行业，譬如系无论系专线小巴啊，即系红巴啊，甚至系的士司机都可能会咁样要求。咁呢个都系一个颇大嘅开支嚟嘅，可能系。 明白嘅，不过当然啦，我即系各行各個行業都有佢嘅迫切性啦，嚇佢哋唔同營運者都有迫切性啦，即係我哋睇到我哋呢一刻，我哋係都好需要政府嘅幫助咯，咁所以我哋就必須要提出呢件事，希望政府去考慮我哋嘅要求。 但係咧，因為對於某啲嘅人士去分析咧，就會覺得始終你哋都係叫做大公司啦，咁大公司大集團咧，其實背後啊嗰個嘅抗壓能力咧，係應該會比較高嘅，咁究竟系大家当然都会明白要共度时间啦，但系唔系应该要去即系向你哋有一个叫大集团或者大公司背景抗压能力比较高嘅人士都行业都咁样去伸出援手咧？有啲人可能会用呢个角度去分析嘅。 喂， 系听唔听到？ 而家聽到係 係啦， 你啱啱講個大集團咧，即係我可以俾啲資料大家。咁其實我哋新巴城巴嚟講咧，我哋已經喺2019至2021年三年已經係連續出現呢個虧損嘅狀況。即係其實蝕咗三年嘅啦。咁你話係咪一個大集團？咁其實我哋公司早啱啱轉咗手冇耐啦，我諗都近兩年啦。咁其實而家我唔會用大集團去形容啦嚇。咁因為都對比於其他個營運者，其實我哋係相對應該比較細啲嘅。OK， 咁我哋又唔係好似又冇政府係做股東啦，咁我哋亦都冇一啲來自物業發展收入啦，去補貼翻我哋營運啦，所以呢方面我哋係脆弱嘅。咁其實舉個例啱啱我講過，我哋連續三年啦都蝕錢啦，其實我哋睇翻最2020年先啦嚇，其實我哋收取咗政府補貼。之後2020年政府有補貼嘅，咁我哋收咗補貼之後咧，其實我哋都錄得一個 2.6 億嘅虧損。相對嚟講，你啱啱講過即係其他營運者啦，即係我講香港另一間主要嘅巴士公司啦，咁佢哋我根據我數據咧，佢哋收咗補貼之後都係有2億嘅盈利。咁背後點解咧？其實要好睇翻嗰間公司嗰個收入嗰個分佈啦，即係我哋公司嚟講咧，咁新巴城巴就以往咧其實好依賴翻機場啊或者口岸啊方面嗰啲收入嘅， 係 咁又舉個例子俾大家聽，我哋喺2018年咧，咁其實我哋雖然我哋2018年係賺錢嘅，但我哋睇到2018年。我哋叫專利一啦，專利一即係非機場有關嘅路線啦，咁嗰叫專利一啦，成班係專利一啦嚇，係蝕錢嘅，即係香港九龍新界嗰條路線啦嚇，新巴係蝕錢嘅，唯獨賺錢就係機場有關嗰個專利， 係咁但係因為而家機場個客量大減啦，咁所以就變咗都好大影響啦。 最賺錢嗰個項目即係。已經是沒有了、所以正正就是這樣呢，我們在這方面呢個應對相對於其他公司來說、其實我們都很脆弱，剛剛都重複都說一次，我們蝕了三年錢的，已經 沒錯， 不是大家所說的喂你賺了很多咯，你應該現在就又應該付出班啦，即 係 呢啲，即 係 我希望大家去考慮呢啲觀點。 好清晰，多謝曬你啊！講你呢度啊，嚇馬占维係城巴新巴嘅總經理，負責營運嘅。咁當然啦，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亦都會間接支援一啲受影響嘅行業，例如載客運輸業。不過細節咧，要等下個星期先有公佈嘅。1872311，有張小姐啊，你好，張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 问咧，我咧就咧八号咧就去做咗检测， 嗯， 咁我系三点已经做好咗噶啦，但系佢话四日八小时咧会 send 信息过嚟， 嗯， 但系咧我等到而家咧佢都未 send 嚟，我就变咗唔可以翻工。但系我个仔咧，佢哋都系八号去检测，只不过咧佢就唔系喺我同一个地方， 嗯， 我就喺慈云山，但我个仔咧佢系过咗对面海嗰度检测。咁但系佢九号已经有信息，我想知点解会有分别，系咪唔同公司定咩嘢咧？ 嗱，因为其实或者咁讲啦，即系阿张女士，其实因为唔同嘅检测中心或者唔同嘅检测站咧，都会有唔同嘅营运商嘅。咁会唔会系即系有啲营运商可能要花多啲时间定系点咧？咁可能嗰度会有机会有啲差异咯，吓。咁不过系啊， 变咗我就冇嗰个阴性咧，我就翻唔到学校做嘢咯。咁， 嗯， 到而家都未有咯。但我仔咧，佢八号同时去做检测，但佢九号已经有信息噶咯。 嗯， 但我而家等到十号，而家夜晚仲未有信息。 是啊，吓理解理解阿张女士嘅情况啊，即系关卫其实都有唔少人有同样嘅情况， 是啊， 就系，是，等嗰48小时都未必有个检测结果噶。 我谂佢哋可能如果系咪可以揾其他个检测中心又试试做咧？ 啊，不过亦都咁讲啦，如果佢即系等咗48小时，会唔会系继续等就好快有咧？咁，嗯，当然讲到最尾咧，呢个都涉及到香港整体嘅检测能力问题噶。有高女士喺度，哦，你好，高女士，系高女士，请讲，高女士。 是你好啊， 是请讲 啊，我呢就长者嚟㗎啦，咁样就即係一路都系等住个医生复诊，咁呢两日复诊呢，咁征求个医生讲，个医生征求医生意见，医生就话可以打，咁我就去就好努力咁走搵地方打针啦，咁，就喺附近嗰啲诊所嗰度呢，咁我今日打电话问佢话可唔可以有冇得打咁？咁，佢就话有就我哋今日都有得打，但系听日咧就冇疫苗啦。 咁你今日有冇打到啊？ 冇打到啊！我就谂住我今日先至复诊完啊嘛。咁谂住听日打啦，咁周围打。周 围 book 都 book 唔到， 系吓，多谢晒高女士啊！不过有机会咧，高女士可能要行远啲咧，揾其他嘅诊所啊，或者系即系揾其他嘅中心都唔定啦。 嗯，